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各位观众你好，我是梁锦祥，咁我是 MyRadio 嘅台长啦，咁我主持嘅节目咧系多到我自己都唔记得嘅，咁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 MyRadio 系好需要大家长期嘅同埋稳定嘅支持，咁呢个支持咧其实要体现喺嗰个月费上面嘅数目，咁所以咧我就喺度呼吁大家咧继续系交月费俾 MyRadio。特別咧係之前我個人所負責同埋有份主持嘅節目，多謝大家。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咧？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郑重声明，敢怒敢言，满口胡柴。四眼哥哥郑锦满，四眼乜乜乜。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逢星期二晚十点的四眼乜乜乜，我是四眼。咁今日的嘉宾咧就系阿南廖南啦。咁啊。因为咧，而家我揾嘉宾咧好大镬啊！知唔知我以前即系，哎呀，叫做所谓打下人情牌咧，或者PM 一啲，我觉得啊可以揾嗰位嘉宾嚟讨论某一啲议题咧，就好都几容易嘅，即系都可以， 即系人物都够广嘅，交情都够深嘅。 冇乜交情嘅，其實純粹都係即係會，我會多啲 PM 人問下啦。但係而家就唔敢亂咁揾嘉賓啦，因為咧即係好多而家睇翻都嚇都係啊，又或者一陣又俾人擠咗上個清算名單嗰度就唔好啦。因為本身即係一講開清算名單，其實係即係我哋首先嚇葉普成俾人擠上清算名單嗰度先噶嘛。咁咧，所以今日嘅繼續有阿南同我，你都敢坐喺我側邊，都係勇氣可嘉，係啦。 殺你啫嘛，又唔係殺我。 係啦，咁今日咧就想講下 你頭髮向嗰邊掃，我頭髮向呢邊掃。 今日咧就想講下一啲你冇參與嘅事務啦，就係啱啱昨日啦，星期一啦，我哋朝頭早鄭松泰立法會議員喺呢個元朗嘅地區辦事處咧就。正式開幕了，就一個開幕典禮。 睇到片啊！ 睇到片啊！ 我睇到片。 係啦，咁我哋呢一個辦事處咧，就尋日開幕啦，其實已經開始運作咁。不過因為實在有好多物資啊，各方面要去執拾一下、整理一下。咁而家仲係比較啲擺位啊，成日比較混亂。咁但係已經即係開始係運作中，同埋已經係即係收 case 啦。譬如今日已經係接咗一單係喺即係元朗嘅居民嘅一啲有關屋苑嘅投訴啦，咁樣已經係喺度運作中，喺度跟進緊個案啦。咁咧，我想講翻嗰一日咧其實。地區辦事處開張，我哋選舉期間都做過好多次啦。咁就住唔同區有唔同主題嘅一啲嘅地區辦事處，我哋都經營過啦。咁都有唔同嘅反應啦。咁今次係因為有一個身份啊，真真正正一個身份啦，就係泰博去當選啦，立法會議員嘅地區辦事處係其實個開張嗰個形式上係差唔多啦， 即開幕典禮都是做翻一啲有啲即嘉賓發言啊，跟住就一啲拜神嘅儀式啦、啊。咁啊，切下燒豬啊，咁樣大家即係開開心心過幾個鐘咁樣。咁但係同之前選舉期間幾個即係地區辦事處開張有一樣嘢就係、是、都係當係一個類似造勢大會咁樣啦，即係話俾我街坊聽，或者話俾嗰區嘅居民聽，我哋有個地區辦事處喺度，咁即希望大家如果有啲乜嘢嘅問題，想揾人幫手嘅時候咧，可以試下嚟聯絡我哋啦。咁但係即當時都有曾經有嘗試去協助啲居民啊、啲街坊去解決一啲問題。咁但係遇到個困難咧，就係、是你係冇身份，即當時 你係其中一個市民。即係如果係 即 係 熱，當時熱血公民冇一個身份，冇一個 NGO 咯，最多叫。如果係即係 都唔可以， 即係對於政府嚟講嘅身份， 佢直頭唔睬你。 當你其中一個市民， 你打電話去你 1823咁樣， 係打電話去你寫信去，直頭就唔睬你啫嘛，就係咁樣咯，唔理你咯。同點解一般市民有啲嘢佢哋唔係處理唔到啊？譬如今日我哋今日收咗一個 case 就係、是其實。那個市民佢識得自己寫信去不同的部門去跟進，但由於就係佢係冇一個， 你只不過係一個市民， 普通市民咪耍你唔理你咯，係啊咁樣咯。咁當時其實都有唔同嘅地區辦事處都會有提供一啲咁嘅服務啦。尤其是喺啱啱開張冇耐嘅時候，係因為唔會將所有嘅資源，唔係應該咁講就仲有少少，即係仲有空閒嘅時間，唔係淨係專注於個選舉工程啊等等啦。咁但係由於冇一個身份，有好多嘅工作 係 做唔到啦，人哋直頭就唔睬你。咁但係而家就唔一樣啦，而家就 因為 政府部門去見你係我係立法會議員，你寄封信過去，佢即係必須要係啊，必須要回覆你啦。即係 氣覆都係覆啊。 是啦、啊、即是他是不是真的按照你的要求去处理到那个事情是另一回事啦。咁就令我諗起就是啊呢、這个要一阵间再讲要讲继续讲返开张嗰日。咁开张嗰日呢咁哇今次有我哋总共即是收到18个花篮或者果篮啦是即是数目是惊人的。點解呢？因為以往其實都有我哋自己嘅支持者啊，譬如普羅政治學院啊、粵時報等等都會送去啦。咁除此之外，係真係有好多係街坊啦， 街坊嘅街啦， 係新界西嘅選民啦，特別係泰博，因為佢其實未上任就已經係跟進緊處理緊好多嘅地區工作。 譬如話長洲嗰、那個係 長洲居民通道啊、 街市啊。 是啊，落馬洲啊，元朗啊等等有一啲交通嘅問題啦，同九巴方面係即係九巴車長嗰方面，亦都係哇送咗幾個花牌嚟嘅，咁啊係真係見到嗰個民心所向，因為你真係 有做功作咯， 係啊，真係有做工作有， 因為有啲嘢係市民自己會睇在眼中噶嘛，因為。即係你唔係話我幫完呢個市民之後，我的目的係其他市民見到我幫佢，而只不過你係真係想幫到呢個市民，而嗰個市民亦都會知道你係真係出心出意去幫佢，唔係話求其幫你寄封信寄完之後就算啦咁樣。 係啊，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是、我唔敢講我啦，已經我係講泰博，即係堅係做實事嚇、啊，即係除咗我哋之前選舉。因為葉普成即共同的那個綱領啦，主張就是即希望做到即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啦。咁但係由於淨係得即泰博一個係能夠入到去議會裏面，咁冇辦法即係唔係我哋放棄啦，係選民用佢哋嘅選票係放棄咗用五區公投達至全民制憲呢一樣嘢。咁但係即全民制憲泰博就都有講嘅話，可能會。用一個即係斬件咁樣睇下做唔做到啦，咁樣咁但係其他嘅一路有選舉期間有關注嘅議題啊等等咧，係一路有做啦，同埋一路都係有做，即係用議員嘅身份，用同埋嘅資源咧，係去真真正正咁樣去做地區工作，去服務選民、服務街坊啦。 呢一樣嘢係令我諗翻起咧，其實今日就係11月22日啦。咁舊年2015年嘅11月22日就係區選啦。咁區選嗰陣咧，我記得就係有好多嘅嘅一啲所謂散後組織啦，即係包括即係當時青年新政啊等等啦，同埋有好多 唔同嘅地區工作組啊， 係地區工作組 啊，或者有人會話係青年新政嘅一啲外圍嘅組織啊咁樣樣，咁啊即係淨係針對住某一區嚟做嘅一啲嘅區選嘅選舉工程啦。其實嗰個模式都係好即係當時區選嚟講，佢哋青年新政同埋嗰一堆嘅一啲地區嘅一啲嘅組織係好相似嘅，都係打後生仔啦，即係 關注地區事務 啦，反建制啦，咁係同埋就係話啊，佢哋會做地區工作啦，咁係喺區選嗰度係有一個議席上其實就冇一個好大嘅進帳，咁都係即係某幾區所謂， 不過始終都係急咧， 係啦，係純粹就係話嗰個票數上令人覺得係眼前一亮啊咁樣，咁因為特別有啲區咧係佢哋會揀咗一啲淨係得建制派可能去長期都自動當選嘅落去挑下去機啊咁樣，咁其實而家我睇翻就係話。當我即係真正去叫做有一個崗位或者有一個身份去做咧，我就會睇翻之前有很多地區工作都是所謂即係佢哋打住佢哋有地區工作的呢一個嘅牌頭啦，或者呢一個嘅方式去希望啲選民投票俾佢哋啦，其實都係呃鳩人，即係唔多係真係。在冇議席、冇身份的情況底下做到，即除非你有很多叫做比較類近蛇齋餅種的工作啦，就是話你可能能夠免費或者低成本找到一些資源翻嚟，係能夠直接去派俾街坊、派俾市民用。 唔係，其實咁講啦，即當然蛇齋餅種是建制派或者保皇黨經常性議本。去賄賂，你話賄賂呢個選民嘅方法啦，你話賄賂啦。咁但係某程度上，你要做地區工作嘅時候，你要嘅資源係相對上係真係有蛇渣病種咁多嘅。咁因為你成日都講啦，你而家我哋普羅就喺深水埗區，幾多露宿者而家冬天，你唔好話蛇渣病種啦，你就係派飯盒、派褸、派睡袋，你都要一大筆錢啦，嗰度幾大筆錢啦，你要買物資啦，你要揾人手送物資啦。然之後，你又要可能係即係，譬如你單純就係搞露宿者呢個 case 啦，你要跟進露宿者個案啦，依度要人手啦，然之後你要可能你又要有日常同政府又要有個 office， 跟住又要有租金啦，呢全部都係錢嚟嘅。如果你冇一個身份或者冇一個所謂公職喺身嘅話，你根本上你好難可以去做到呢樣嘢，就算你做到都唔持久咯。 是啊是啊是啊咁以往建制派嘅嗰个方式就係因为佢哋即使佢选唔到佢都有咁嘅资源就开个地区办事处喺度就挤人喺度就挤资源喺度同你去。 你呢度讲一句即係我啱啱记得你 share 咗呢一个11月22号嘅其中一个 post 嘅。我自己有睇返自己當日有 share 有講過啲咩、就是？我有講過一句咯，即係講緊話，即係我又喺度鬧咯。有啲人仲嗰陣仲係好講緊話，即係含淚投票噶嘛。 係， 仲講緊話要投翻俾民主黨噶嘛。然之後我嗰陣就有講話，就係、是、我直接講都係講話，你成日講緊話 唔係就係、是、要講清楚啲、明白啲。我就即係 share 咗即係黃楊達嘅一個 post， 咁佢就話去年的區選有6位熱血公民是落水去參戰，就不是，即其實去年2015年因為是經歷了佔領之後，其實整個那個政治的局面呢跟佔領之前，甚至乎再講遠一點2010年那陣是爭好遠的，即那陣很多人是，即黃楊達的意思就是說他關注或者參與社運的時候，只是一些你只是可能在 Facebook 寫一個 status， 是 非常之低，講幾句，我反對啲乜嘢啊，鬧下人啊， 就已經會得到很多掌聲，甚至乎你喂直頭有現身一些行動的現場啊、示威現場啊、揸咪講幾句能夠激動人心的說話，就已經能夠得到掌聲。即當時嗰個參與同真係會決定去拋個身出嚟落水參選的嗰一個程度是不能夠 去比較咁樣，係啦。 咁其實咁講啦，做地區工作咧，其實我覺得地區工作同埋你整體上邊成個政治嘅事務啊，或者制度上面問題咧，係唔可以分割嘅。 當然啦，其實我想講嘅咧就係話，舊年嘅區選啦，有好多人，即係當時我並唔係熱血公民啦，我仲未加入啦，但如果 你問我有一日有得歪大睇翻，我會又知道啊，可能要參與呢個公投制憲運動咧，我可能就會啊，都自告奮勇一下，不如俾我試下區選先，即係試下經歷咗呢個選舉嘅洗禮先。咁冇而家即係冇九月嗰一次咁 新鮮 咁慘痛啊，因為冇一個 經驗， 係冇經驗，冇即係。各方面都要，譬如對人啊、對自己啊、心理狀態啊、調整等等咧，各方面其實都即係好需要經歷啦，咁樣樣。咁我想講嘅就係、是、關於2015年嗰、那個嗰一個區選咧，咁有一堆即係譬如青年新政嗰啲，佢哋會好主張，即係我諗翻起佢哋當時區選所講嘅就係要地區工作啦、成啦。咁後來係淨係即係得。因為他們當時曾經是派過11個出去啦，只是得一個當選啦，就是鄺寶賢啦。但是後來他是退出了青年新政啦。但是青年新政一路以來他都還有一個主張，就是說要透過地區工作去連結返啲 政治事務， 係啦，啲市民啊、成啊咁樣。咁但是我而家諗翻就係、是、其實都是講大話，都是冇咯。即係話係你見即使佢哋成功當選啦，其實當選咗之後嘅嗰段時間，佢哋已經可以用佢哋後任議員嘅身份去處理好多嘅呢一啲嘅地區工作啦嘅公務啦。但係我見唔到咯，我就係見到佢哋係即刻就啊，反而係用呢個身份去同唔同嘅一啲嘅香港以外嘅一啲嘅政治嘅組織啊、政治嘅力量去聯繫，然之後係搞到一團糟、一鍋泡，唔知道搞咗啲乜嘢出嚟。而佢當初所曾經提出過嘅其中一樣嘢，就係要重點去做地區工作，去服務市民，從而去建立翻嗰一個好純粹嘅一個鄰舍嘅關係啊，佢信任你嘅嗰一個關係，從而再將佢哋嗰個政治意識提升。我見唔到佢哋有做， 其實呢個先係正途咯。 我見唔到佢哋有做， 但係見唔到。 我真係見唔到佢哋有做，而我而家 唔係話唔定佢哋會同你講，我唔通做咗周圍同人唱咩咁樣，然之後而家先攞俾你睇咧。 係而家咧，我就要擔任呢一個崗位啦。係啦，點解咧？因為因為又係喺大眾嘅層面啦，係佢真係分唔到你，真係分唔到真係分唔到，即係宣誓風波啦。因為宣誓風波而引起嘅坊間嘅嗰個反感同埋不滿咧，係如果你淨係停留喺 Facebook 啊，淨係停留喺政治宅嘅圈子咧，你係唔會明白嗰一個。那個民情有多嚴峻？我而家我哋個地辦喺元朗區啦，咁我都有啊諗，因為一經過元朗區，我諗翻起啊光復元朗嘅一啲畫面啊嘅一啲場景啊，咁其實成個光復行動咧係維持咗幾個月噶嘛，咁由開頭由上水。一路去做啦，沙田啦，又有啦，元朗啊、屯門啊等等，其實每一次都會發生一啲都會俾媒體影到一啲好有爭議性嘅畫面啊，然之後咧就會俾佢哋將佢無限放大啦，用嚟就係講你所謂你關注啲水貨走私呢個議題係值得 值得去跟進，但是不可以用這些方法，然後呢就會有一些人嘗試來所謂導正本土，或者是收割了這個即是本土運動的那一個的成果啦。但一路以來我們當時其實、由佔領那個那一個階段都是面對很多這些批評、或者是所謂藍絲的一些的那個陣營的、那個民情、但一路以來其實都是處於一個就是、我們都還頂得住，所謂群眾都還是站在我們那一邊，我們還很多時候有很多切入點，有很多、站腳位能夠去解釋到給市民聽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啦。佔領就不在話下啦，因為佔領的是你即係《蘋果日報》嗰啲都一定要撐你噶嘛，冇得即係佢哋 冇得唔撐 嘅。係啦，冇得去最多即係佢哋即係不停啊，可能需要撤退，會講好多啲咁嘅歪理，但係佢都冇得即係否定咗係佔領呢一件事啦。咁但係去到光復行動嘅時候就唔一樣， 已經唔同。 係，但係諗下當時即係本土運動嘅嗰個聲勢係係。強大到我哋係頂得住呢一啲 咁嘅輿論機器， 係啦，咁嘅輿論，同埋喺個坊間嗰度，你都仲可以係透過可能你同人傾偈啊，成原本佢都係因為你知香港人真係，我知你啊，你個目的係正確嘅，係啱，但係你方法唔啱啊嘛，咁有好多呢啲説法，我哋仲喺嗰個民情上面仲頂得順，但係今時今日已經唔係啦，佢已經係唔單止。譬如選舉期間，數幾個月前曾經有過一份嘅民調，就係講就係問香港人有幾多人係支持港獨啦，就咁好純粹，唔係話有啲咩主張或者推動嗰方面，純粹係立場上嘅表態。咁有17% 嘅人係會有呢一個咁嘅立場，但係去到今時今日，我見到有好多是直頭可能原本有這個傾向的，他都會覺得咦不是的，現在是被你一班人 是搞臭了，有很多不單止是反港獨、反埋本土、甚至乎 是會有一堆是他根本他分不清，他就見到你一班年輕人出來反建制的，他就已經將你 cat 了做、港獨本土派等等，然之後咧就會好不似你所做嘅任何嘢。你喺街度輿論上係輸曬，係輸曬。同你喺即本身你校園內其實已經唔多人關注啦。好老實講，而係喺個民情上面，我哋已經喺輿論上係輸得好厲害，係完全幾乎係冇一個反駁嘅空間。 唔係，其實咁講啦，好，而家香港嘅市民大多數，我哋成日話佢哋港豬，其實都的而且確噶嘛。咁佢哋即係唔會好認真去睇清楚究竟事情真實啊，或者究竟即係佢哋唔會分得清楚邊一派打邊一派啦。咁樣即係可能真係佢哋仲僅限於我記得葉劉淑儀係建制派嘅，然之後記得哦何俊仁劉慧卿就係民主派嘅，咁樣即係佢哋。 唔係啊，你唔好咁講啊！葉劉淑儀港島區最高票啊， 即係佢哋可能就係停留喺呢一個，然之後佢哋根據自己意願去投票咯。咁但係其實呢一種嘅角色或者係你係好難控制噶嘛，因為唔係全盤由你自己營造你自己嘅形象噶嘛，會俾其他人拉低啊、推高啊咁樣噶嘛。咁但係到你真係落去做地區工作嘅時候，啲市民就會感受得到你哋係真係做嘢啊，唔係搞事啊，或者你哋真正嘅政治立場啊，佢哋繼而會去了解啊。你係要真係做咗地區工作，班市民就會去有心去睇咯。如果你冇做過嘅話，佢哋就你又唔怪得佢哋，即係你冇主動去接觸過佢哋嘅時候，咁佢哋再去用一種好膚淺或者好片面嘅方法去辨識你哋啊，分辨你哋啊，或者從而去決定點樣投票啊，咁其實都你唯有抌心咯。 係啊，而家就係啦，而家就係堅做啦，就係想講就係話即係我哋丟失咗或者係被丟失嘅嗰一樣嘢，嗰、那個民意啦、群眾啦、 民情啦，就真係要一磚一瓦咁樣透過呢一啲去慢慢重新。 即係你要逐個逐個幫，即係幫完一個人，然之後可能佢覺得即係受你感動啦，或者然之後就開始去睇你嘅論述。咁佢唔一定支持你嘅，但係起碼你帶咗一個人，佢真係會開始去睇先咯。 係啊，就係、是、要咁樣重新去去建立翻起嚟啦。即係尤其是喺而家個地板嗰一度附近有即係好多之前因為我元朗區都好少去，除咗光復元朗之外都冇乜點去啦。真係要去深耕細作咁樣去做，即係去認識每一個街坊。因為就算有啲佢本身你見佢已經有一個幾明確嘅政治立場啦，但係你透過你真係要幫到佢啦，咁先至有偈傾，先至能夠重新建立翻嗰個互信。而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之前所一啲譬如青年新政嗰啲提出咧，我又唔覺得佢哋係完全冇做啦，但係我覺得佢哋唔達標啦，又或者係好多時候都係即係得個講字啦，因為喂你嗰陣冇，你根本冇咁嘅身份，冇咁嘅崗位，你係有好多嘢根本做 唔到。咁唔係嘅，即係如果你咁講嘅話，其實有冇咁嘅身份，你都要去做。係，但係你要，如果你真係講到咁嘅話，你要有咗個身份之後，你都要 keep 住去做咯。 係啊，即係而家就係真係係必須要喺呢一個時候，透過呢一啲嘅工作去重新建立翻我哋失去咗嘅嘢啦。咁之後先至系啦，将所有嘢重新推倒重来，系啦，就 因为其实经过呢两三个月之后，我咁讲啦，失落，然之后失望， 唔系呢个就不嬲都系咁啦，即系香港嗰个 重复太多 所谓社运，大家已经系冇社运啦，而家就系生存游戏，就系即系政治工作，系啦，咁我 都好颓下， 系我哋休息一阵先。